即係呢十六個字另外又有個出處嘅，即係宋太宗都係引用嘅啫。我話咩？咁啊，我嚟告解啲官員係咪？嗱，我哋呢本書咧，就可能就而家嗰個形勢嚇，令到呢本書都幾好賣啊！咁而家就所餘無幾，大家就要買就趁手啊！咁書局咧都幾乎，我哋而家唔俾書佢，冇書俾佢噶啦已經。咁但係賣嚟賣去都係得嗰幾間樓上書局嘅啫、啊、大家唔好以為我哋好發達，係咪？都係不外乎係喺旺角就已經係佔咗三間啦，如林、樂文同埋田園咁，係咪？連成品都唔敢攞我啲書賣嘅，你話台灣啊？咁但係佢大陸有書店啊嘛，係咪好簡單啫嘛？呢個世界就係、是、你唔好以為台灣就一定係反共 咧。其實台灣唔反共嘅而家， 台灣包括民進黨在內都唔係反共嘅，我而家。话俾你听，系咪？诶，咁所以仲有少量咁啊，大家可以吓，即系上嚟买啦吓。咁啊好啦，咁啊呢个就唔讲啦啊。咁我哋就等书展嘅啫。咁啊书展咧，如果话十月十六号可以举行嘅话咧，咁我哋嗰阵时先再引啦，我同埋再执一执入边有啲都有啲错漏嘅啊。今日咧就要讲當然啦，我睇到有啲好撲街嘅人，即係其實每日都會見到呢啲好撲街嘅人，咁我有時就會好撚興，係嘛？咁所以我就一定要即係開聲，係嘛？你唔鬧佢哋咧，我就戳住，係嘛？咁呢個咧，大家即係愛護我嘅朋友咧，就會為我擔心嘅。哇！你又上頭啦，係嘛？咁對身體唔好啊！咁，唉，而家仲講咩身體啊，大佬係嘛？屌你香港都即係死咗一大橛啦，已經啊，係嘛？有啲人喺度冷嘲熱諷呢十二位年青人係嘛？青少年可以講話係嘛？年紀最大嗰個都係幾多歲？三十歲到啫，我話俾你係嘛？成夫浮於海係嘛？亡命逃命係嘛？咁有啲人係笑佢啦，係咪？有個撲街叫李子敬，而家好撚威啦，係咪啊？因為中聯辦認你做契仔啊嘛，係咪？背叛自由黨，係咪？咁你而家好撚威啦，係咪 ？YouTuber 哇，有幾十萬人睇，咁好巴閉啦，係咪？咁用乜嘢做幾十萬咧？藍絲有幾百萬，屌你有二三百萬，用乜嘢啫？最緊要你講乜嘢嘛？你講嗰啲全部都唔係人講嘅嘢話嚟噶嘛？為咗要選個立法會議員，係咪？佢喺 Facebook 咧，由啲人 send 俾我睇嘅，啲人系成日想勒令我嘅。十二門徒淨系偷渡被捕，家屬出曬嚟，家屬出都出曬嚟。點解八三一死咗幾千人，一個家屬都冇出嚟咧？咁樣係咪？明明講咩啊？ 梗係明。 咁邊個話八三一死幾千人啊？屌你老母，李志敬嚇！你好彩係嘛？你而家喺度幫共產黨賴屎忽係嘛？都是为了想做立法会议员啫，啱唔啱啊？系咪？你个西门真系，屌你真系，俾个阿婆话你都系个西门出嚟嘅，系咪？讲呢啲嘢，咁代表咩啫？喂，呢十二个人嫌命长咩？你估佢系咪？佢而家杀人放火啊，系咪？佢喺香港所犯嘅系咩罪呢？就喺啲恶法底下同埋呢个。特區政府係嘛？去屠戮我哋啲青少年係嘛？警暴喺呢種情況底下，喂，俾人告暴動又有係嘛？喂，嗰啲罪其實都最多俾你判紀錄嘅啫，係咪？咁佢都要走係嘛？然後採取呢種即係偷渡嘅方式，喂，你香港都算衰啦，係咪啊？以前香港係避秦之地啊嘛。是不是而家香港就变咗秦地，你又要避秦就要离开香港，其实就即系咁解啫嘛。有啲人佢咪正正式式咪移民咯？呢啲旧年又参与呢个运动嘅后生仔，俾人拉过嘅系嘛，或者俾人告嘅系嘛，佢咪选择有部分人就选择呢个方法咯，就咁样咯。喂，有一条命嚟搏嘅大佬会亡命喺大喂喺喂喺个大海度会死人嘅，仲要坐快艇啱唔啱啊？我就不会去讲他们为什么用这个方法是吧而是好了在8月23号出事那你究竟是在中国海域里面被他截到啊定是在公海先是吧那这个真是口同鼻拗的是吧任他说的最离谱就是说喂 佢涉嫌偷渡入境，非法入境。哇！佢哋十二个人要非法入境中国，佢咪傻捻咗咧？请问系咪？即系你而家用外交部嗰个讲法就系叫做咩咧？那个跨偷越国境罪。佢哋揾命嚟搏，都系为咗要偷越国境，揾条命嚟搏系要入境中国，咁捻好笑？呢个讲唔讲得通先？系咪？点样入境中国先？点样偷越国境先？系咪？嗱，而家就系话喺八月廿三号出事之后，报纸有登，咁但系咧，即系佢啲家属又冇出嚟啊！我点解讲李子敬呢个冚家铲咧？系咪？即系系嘛？你以为你好撚威好撚幽默讲得系咪？你有朝一日啊，屌你老母有机会尸沉大海咁啊点啊？咁我同唔同情你啊？如果你屌你乜企喺人民你嘅阵营，你又走去屌你乜掟汽油弹俾人拉，跟住你又偷渡系嘛？跟住咧尸沉大海，跟住我哋就会同声一哭嘅，一样会啱唔啱啊？你喺度讽刺咩啫？仲有一个仲撚前叫汤家骅，即系话，因为有啲评论就话政府点解唔理呢班人咧？唔理呢十二个人咧？佢哋全部都系香港居民系嘛？点解唔理佢哋咧？咁汤家骅就话：因为你哋反送中咯，因为你哋反对呢个逃犯条例草修订草案咯，冇咗呢一条修订草案，咁你香港同中国冇引渡协议咯，所以就唔可以将佢哋引渡送翻嚟香港咯。屌你老母，你系咪人嚟噶？汤家骅，你系咩捻嘢资深大律师啊？你话俾我听，都唔系咁嘅问题，系咪啊？哦，呢個係香十二個係香港嘅罪犯，你意思就係咁啊？好啦，如果有引渡協議咧，中國就可以將呢十二個即係啊，呢、這個即係罪犯送翻嚟你香港啦。咁樣，你個意思係咁啊嘛？係咪？但係個問題就係而家佢話偷越國境罪喎、哦，咁於是香港政府就會話：哦，我哋唔同司法管轄區，呢、這個係國內司法機關嘅事，因為佢觸犯咗中國嘅法律。林鄭月娥咪咁講啊？所以同你汤家骅嗰个讲法，喂，两个唔同概念嚟嘅。你嗰个讲法就系、是、你呢班人喺香港犯捻咗罪，而家去咗大陆偷渡去咗大陆，系咪？去咗中国，咁但系香港同中国之间冇引渡协议，就因为你班人反对呢、這、一个即系、就是、逃犯条例修订草案，就令到冇引渡协议。于是咧，佢就冇办法将呢十二个香港罪犯送翻嚟香港。你汤家骅讲法系咁样啊？林郑月娥嘅讲法就系佢触犯咗中国嘅法律，咁啊，我哋冇权管。喂，呢个两个完全唔同概念嚟嘅，你两个屌你咪一个系行政长官，一个系行政会议成员，系咪？而你林你汤家骅咁讲，唔好话从个人道嗰个角度出发，系咪？或者人权嗰个角度出发，你已经系冇噶啦，因为你都唔系人嚟嘅，系咪？你喺度讲紧歪理啊嘛，同埋你呢种系好凉薄嘅讲法嚟噶嘛。如果你个仔或者你识得嘅朋友嘅子女系咁捻样，咁你点咧？呢班人，喂，你睇下，一半以上系学生嚟噶，大佬，系咪？一半以上系学生嚟噶，除咗一个香港故事嘅成员李宇谦。即系因为港版国安法，你话佢同嗰个网页就是、我要揽炒嗰个网页有关，拉咗佢系嘛？就话黎智英俾钱嘅，咁就危害国家安全啦。而家屌你真系系嘛？咁啊拉咗佢，仲未落案控诉佢嘅系嘛？我又唔知点解佢要走啦，屌你真系，我讲真系有时犯咗咩罪啊？即系你汤家骅呢种讲法系极为凉薄噶嘛？仲有你讲嘅唔系法治嚟个屌你真系系嘛？因为你讲你嗰个讲法同林郑月娥唔一样啊！林郑月娥佢就喺度卸责啫嘛，你明唔明啊？系嘛？咁佢啲屋企人一直都好低调，都唔出声。八月廿三号发生嘅呢件事系嘛？然后你保安局、警务处或者入境事务处。咁就綜合去回覆啲傳媒，就話咧喺八月廿六號就接到內地嘅通報，有十二個香港人因為涉嫌非法入境內地，括弧叫做偷越國境罪被拘留， 包括有11男1女，年齡在16歲至33歲，其中11個人呢就是香港法庭頒令不准離港，10個就是通緝人士。通緝人士是何時才有啊？就是他離開香港你才通緝他嘛。你收到情報屌你話他已經被大陸 咁先通緝他， 咁先叫通緝他嘛。屌你真係講嘢真係你話真係係咪好離譜呢？包括你保安局啊、警務處啊、入境處啊，我收到通報啦，綜合回應呢啲傳媒啦，係咪？有啲係通緝人士，你幾時通緝嘅？個通緝令幾時出啊？8月23日截到係咪？8月23日你就知啊，係嘛？8月26日你先即係你先，喂你都唔係8月26日回覆嘅，你話你8月26日接到通報。 嗯 是吧，即是8月23日发生这件事，8月26日你才接到个通报的嘛。那于是你就推了嘛。你说哦这个是非法入境内地、哦。喂他们会不会非法入境内地啊？ 当然不会啦。 他是非法偷渡去台湾啊。你真的是非法入境。现在有5个就是。就是而家喺台俾台灣當局啊，即係留置緊啊，係咪？不過呢5個一定唔會送翻嚟香港，你放心，係咪？咁好啦，呢12個，喂，生死未卜，係咪？啲律師有冇得見？你家屬去委派啲律師就唔得，係咪？而家要話佢派律師俾你，係咪？咁佢啲家屬講得好清楚啦，提出嗰4點，係咪？今日台長嗰篇文都有提到啦，係咪？就即係 要揀自己嘅律師，要見到面，要佢又需要個藥能夠俾到佢，係咪啊？同埋可以通到電話。 嗱，佢不嬲都係咁嘅喎。我仔當年即係5區公投嘅時候，俾佢扣住，係咪？一直要等到上法庭，我哋有律師去。個律師先見到佢，咁之前咧，你啲家屬一個佢喺邊你都唔知嘅，不嬲都興咁樣噶啦。所以點解香港人會擔心嗰個所謂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通過，就係咁解啫嘛？你兩地嘅做法完全唔一樣噶嘛？喂，你香港你啲細路俾人拉咗，你屋企人係知道佢喺邊間差館，又去揾律師去擔保佢，係嘛？或者有律師去知道佢嘅情況係點，係嘛？跟住好啦，如果被拘留嘅話，你家屬又見到佢嘅喺大陸，係到判嗰一日啊，都未必見到啊！你冇睇嗰啲維權律師啊，判嗰日都未必見到啊！話俾你聽嗱，判咗啦，你監獄探佢啦，去監獄先係得俾你見啊！但係之前嗰個拘留嘅時間講緊係1年、2年、3年不等。所以呢12個咧，佢個屋企人究竟何年何月可以見到，係一個謎嚟嘅，係咪？但係呢件事咧，而家變咗國際事件喎，大佬。因為美國嘅國務卿蓬佩奧出聲，係咪？咁於是中國外交部咧就要好撚柒咁樣回應。休息一陣。